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张赞，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 近日，大兴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收到群众寄来的表扬信，感谢所在小区周围开墙打洞、私搭乱建的现象得到根治。原来违建的地方也建造了公园绿地。居民生活环境焕然一新。 日前，在榆垡镇敬老院，86岁的老人刘淑芬摸着软乎乎的新被褥，老泪纵横，不断向面前的榆垡镇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最近，大兴区清源街道举办了专场演出，表彰优秀扶残助残单位和优秀志愿者，不少残疾人朋友登台表演，表达自己的谢意。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大兴报记者王艳静报道。近日，大兴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收到群众寄来的表扬信，感谢所在小区周围开墙打洞、私搭乱建的现象得到根治，原来违建的地方也建造了公园绿地，居民生活环境焕然一新。今年，大兴市民张先生借大兴区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机会，致电12345热线，反映在大兴区时代龙河小区东侧一家天客隆超市违规加盖2层，并且对外出租，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还影响市容环境。接到电话，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就把投诉分转到相关承办单位，并就反映的问题监督街道开展违法建设拆除工作。一周以后，张先生就接到了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的回访电话。张先生说，真没想到我的一个电话让你们这么上心，把我们小区周围开墙打洞、私搭乱建的现象都给整治了，还在原来违建的地方建造了公园绿地，生活环境比以前好太多了。 为了表达感激的心情，张先生特别写了一封表扬信。他告诉记者，我觉得能收到这么好的效果，跟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的责任心有很大的关系。你们能理解老百姓的想法，跟我们一起出主意，也一直在督促承办单位尽快把老百姓的事情解决了。正是有这种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决心和态度，才能有这么高的效率，这么好的效果。同样寄来感谢信的还有康和园小区居民王女士。今年8月份，王女士曾经拨打12345市长热线，反映自家屋顶有漏雨现象，保温层与墙体之间还有开裂等问题。王女士说，之前曾经多次找到物业，但是物业只拍了漏雨的照片，迟迟没有维修。迫于无奈，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打了12345热线寻求帮助。 详细了解情况后，王女士的问题被市里转交到了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随后，王女士所在辖区高米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又致电给她，告知屋顶墙体漏雨情况正在申请维修基金，希望耐心等待。很快，街道联合物业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就将王女士家漏雨问题解决了。 几天以后，王女士再次接到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电话，询问家中问题是否有单位联系并解决。王女士说，我认为问题能得到快速解决，一定是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起到了推动作用。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对我反映的问题非常认真负责，他们一直帮我追踪问题的进展，一直督促街道办事处尽快给我解决问题，而且他们也非常专业，比我自己找物业有效率多了。 我去开展12345加网格化的管理模式以来，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通过12345热线能更多地了解到居民的需求，尽快地帮助他们办理结案。同时通过12345热线，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也会在第一时间协调相关负责单位共同解决。 大清报记者王燕报道。日前在榆垡镇敬老院，86岁的老人刘淑芬摸着软乎乎的新被褥，老泪纵横，不断向面前的榆垡镇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刘淑芬家住榆垡镇南庄村，老伴去世，养子又有些智障残疾。2015年，随着新机场建设的深入进行，南庄村面临拆迁。在镇里包村干部的协调下，刘淑芬与养子刘俊普已经住进了干净整洁的临时中转房。2年已经过去，房东想把房子收回去，没了中转房，让刘淑芬犯了难。 面对这样的现状，刘淑芬不得不向村里求助。她说，我年纪大了，走路腿脚都不利落了，可我还得照顾儿子，生怕他跑出去磕着碰着，有时候我懒得动弹，连饭都没得吃，儿子又容易捣乱，房东担心我们搞破坏，我们托人找了许多中转房，可就是没有合适的。村里的干部向民政科请示，希望对这对母子给予特殊帮助。榆垡镇民政科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决定为刘淑芬老人开辟绿色通道，让老人与养子临时搬到敬老院。这里有7名专职人员为老人服务，做饭、洗衣服、搞卫生，全部做好，不让老人操心。他们还组织一些老人的小活动，让他们精神生活丰富起来，建立新的朋友圈。 刘淑芬告诉记者，在这里有新的朋友，平时聊天唠嗑一点也不闷。更让他欣慰的是，因为多了照顾的工作人员，他再也不用跑前跑后寻找自己的儿子了，这让他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 本台消息，最近大兴区清源街道举办了专场演出，表彰优秀扶残助残单位和优秀志愿者，不少残疾人朋友登台表演，表达自己的谢意。当天来自街道温馨家园的残疾人朋友和社区志愿者分别登台表演，残疾人朋友带来了舞蹈《千手观音》、古筝合奏《我的祖国》等精彩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4家扶残助残志愿服务单位和8名优秀扶残助残志愿者受到了表彰。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清源街道温馨家园开展了各类兴趣培训班，包括曲艺、体育、手工等多种类别，丰富了残疾人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不少残疾人朋友经过学习后，在区内大小活动中登台表演，展示出了他们良好的精神风貌。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生命无倒序，他们用爱陪伴老人走完最后一程。时间流逝，到了2017年的尾巴，陶淑芬却因为参加了枣园社区老人心灵呵护队而变得有所不同。送走独居老人杨宝和已经4个月了，但是陶淑芬仍然会时常想起老人的面容。他的心灵呵护队的队友们陪伴老人走完生命中最后的岁月，他相信老人的心会因为这一份慰藉和温暖而少一些孤独。而对于陶淑芬来讲，这不仅是帮助他人，也是成长自己。 2017年5月24号， 心灵呵护队队长李和平分配陶淑芬帮助老人杨宝和。老人住在五楼，陶淑芬刚一进单元门，楼道中浓烈的臭味就扑面而来，越接近老人家中，味儿越大得令人作呕。一开门，地上全是烟头酒瓶子，就像常年无人居住。走到里屋，一位瘦弱的老人躺在满是粪便的床垫上，被子一大半掉在了地上。老人长长的手指甲和脚指甲里满是脏污，紧挨老人的床头柜上，塑料袋里装着一些桃酥和糕点。陶淑芬回忆说，看到这个情景，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此时内心如海浪般翻卷而来的伤心让他忘记了嗅觉上的冲击。陶淑芬走进厨房，想给老人做些吃的，但走进厨房我更吃惊了，米桶盖一掀开，密密麻麻的蟑螂窜了出来，四处乱爬，厨房里也没有一丁点可以下锅的食材。 当天陶淑芬完成入户陪伴，将杨宝和老人家中的情况分享给呵护队的队友们，大家一起商议如何给予杨宝和老人帮助。很快，在队长李和平的带领下，陶淑芬、杨秀芳、于守明、杨磊等小组成员再次来到杨宝和家中，大家分工协作，于守明帮助老人刮脸，他用温热毛巾把脸包起来，软化胡子上的脏污后再洗净，打上泡沫就开始用刮胡刀从鬓角处开始一点一点慢慢刮。由于老人身上沾满的粪便时间太长，已经硬的粘连在身上，杨磊、杨秀芳、陶淑芬等三人修剪手指甲、脚指甲，擦拭身体，这样同样需要用热毛巾对身体上的脏污热敷软化，一盆盆清水变成了黄汤。大家齐心协力，花了近3个小时，终于帮老人收拾得干净利落了。收拾完了，陶淑芬发现老人没有能穿的干净衣物，于是义工们就又捐助了一些衣物和被褥。而为了让老人能够得到稳定的照顾，队长李和平与社区积极协调，随后将老人送到了养老院。 然而老人的难题并不只是不能自理、无人照料，他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李和平叹息着告诉记者，给他穿上尿不湿、一次性床单，一天要至少更换5次，老人开始不能控制大小便。义工们带着杨宝和到医院检查，得知老人已经是胃癌晚期，而且扩散到了肺部，老人只得回到养老院疗养。义工们对老人的陪伴和照顾更加细心了。在大家眼中，老人是个善良的人，他应该得到善待。杨宝和言语不多，但人很耿直，他还没瘫痪在床上时，还在社区值岗做巡逻。杨秀芬回忆起那时的杨宝和，他还有一位高龄的丈母娘，他一直都有去照看，后来不小心把腿给摔坏了，就没再出来值岗。提起杨宝和，街坊四邻都赞他为人挺好的，可惜受罪了，他走时才66岁啊。 那是一个周六的早上，老人走得特别突然。8月26号，杨宝和去世了。接到噩耗后，义工们像老人的亲人一样，帮忙开具死亡证明，买寿衣，运送遗体到殡仪馆，遗体火化，选购骨灰盒，领取火化证明，领取骨灰，骨灰安放等。义工们一同为老人办理后事，将老人送走。其实热心帮助他人的陶淑芬也曾经被他人关爱过，他也是老人心灵呵护队进行入户陪伴的对象。原来几年前陶淑芬老伴去世后，他一直处在失去亲人的悲伤阴影下，不爱与人交谈，精神状态很是低迷。老人心灵呵护队发现陶淑芬的情况后，就开始入户陪伴他。渐渐的，因为热心义工们的帮助，陶淑芬感受到了温暖，也找到了未来的方向。他也要加入到这个组织中，去服务更多需要帮助的老人。 陶淑芬说， 自从参加义工活动之后，我的情绪慢慢调整过来了，心情也好了，因为在团体里很享受这个给别人带去温暖的过程，一起陪伴老人，把每一个老人当成亲生父母去陪伴，上哪一家去就把心搁在哪一家，入户陪伴就是老人喜欢什么他就尽力做什么，尽可能给老人带去欢乐，这是帮助他人成长自己。 据了解，枣园社区老人心灵呵护队成立于2015年，现有42位注册义工，这些义工们都经过专业培训，平时按照队长安排，每周三上午进行2.5小时的入户陪伴，给老人做心灵慰藉，同时也通过陪伴了解老人的需求，根据情况帮助老人打水、买菜、买药、就医等日常活动。 下面请听由本台记者张赞采写的新闻专稿，行进在法治前沿的人民律师。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在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总书记用了这12个字总结了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并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律师作为法治体系的重要角色，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我们小的时候，可能都看过一些香港 TVB 影视剧，里面的不少律师在法庭上的精彩辩护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起律师，给人的印象大多都是严肃刻板。然而北京市大兴区京广律师事务所的马秋颖律师却给人一种由内而外的亲切感，当事人同事及身边的朋友对他的评价往往是平易近人，笑容可掬，当然这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2002年从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马秋颖，一开始并没有选择以律师为业，而是当上了一名大学老师，当然教学内容离不开法律方面。马秋颖告诉记者，那一段时间的法律教学也为以后的律师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 我觉得通过4年的这个教师的生涯呢，让我对于法律的这个基础知识这一块就是更加的夯实，所以呢也形成了一种比较严谨的这种治学的态度。那未来呢在我做律师这一阶段呢，对我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这种法律的思维，这种逻辑思维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呢在面对案件的时候还是比较有条理的。 4年的教师生涯安逸稳定，但对于马秋颖而言，这份工作有点过于安稳，略失激情，也不是他最终的梦想。2006年，马秋颖离开了教师岗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极具挑战性的律师职业，开启了梦想的旅程。与其他律师不同，马秋颖选择在民商事领域刻苦精研，深耕细作。马秋颖表示，要专注为百姓们提供民事纠纷的法律服务， 通过更多的这种民商事案件，能真正的帮助我们的当事人去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矛盾和困惑。同时呢，我也希望通过每个案件呢，在跟当事人接触的过程中，能让他们更多的去积累一些生活方面的有关法律方面的一些经验，也对他们以后的生活有所指导。 为了做好案件，尽快进入到律师角色，马秋颖入行前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表示，一名合格的律师必须要有扎实专业的办案水准，才能赢得当事人的信任。 我也是由于工作的需要，又考入到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那么在4年的这个法院工作的过程中呢，也让我能够更深入的去接触到一些相关的案例，同时呢也让我感受到在每一个案件当中律师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呢我内心的梦想是始终都没有放下的。那通过研究生学习以后，我又到了国企工作。那在这个国企工作的过程中，我接触了更多的合同的审核以及公司的并购项目相关的法律辅助工作。那在这个过程中也使 得我对商事的一些案件和项目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因此呢，这一些对我今天能够作为一名律师，能够更多的接触到商事案件当中，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呢，也都起到了良好的这种促进作用。 与教师不同，律师是一个工作强度非常高的职业。当然，在工作之余，马秋颖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为自己减压，丰富自己的生活，以便更有效率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在我们的律师工作当中呢，平常的确压力是比较大。那我平常呢会定期的去做一做瑜伽，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使得我真正的进入当下，能够把生活和这个工作暂时的分开一会儿，放一放，然后呢回归到自己的工作时将是满血的复活。另外呢，平常我也会多读一些书，比如说心理方面的、心灵成长方面的，能够让自己呢不断地去成长。那么当我内在的力量增强的时候，那么面对压力的时候，我的状态也会有所变化。 一旦回到工作中，马秋颖便展现出十足的专业性，曾经为了一个案子让马秋颖付出了很多心血，当然好的结果也没有让他失望。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案例是在一个保险公司在运输保险合同中已经赔付完了以后，向我们承运人来代位求偿的一个案件。那这个案件呢，在法院是经过了四次开庭，最终呢是以这个保险公司撤诉来结案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这个承运人的代理人，接到这个案子以后，可以说保险的案子我们平常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它的专业性还比较强，所以我们是将原告提供的所有的这个证据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质证，那么也找到了很多对方的一些有漏洞的地方，特别是对于货物是全损还是部分损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质疑。那最终呢，可能也是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和他们工作当中相对有一些不是很严谨的地方，最终他们是以撤诉结束了本案。 十多年的律师生涯，马秋颖始终以丰富的业务经验、扎实的辩护技巧、沉稳的办事风格，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更为专业、贴心的法律服务。大量的成功案例也让马秋颖的心里多了些欣慰。当然，少许的失败案例也让马秋颖为之遗憾。 我们在接触实际案例的时候，肯定有成功也有失败，当然这个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在我接触的案件当中，有很多呢是通过我的这种代理能够全面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那个时候当拿到这份判决书的时候，不仅当事人开心，我也是充满了那种成就感，觉得自己真正的能够学以致用，维护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失败的案例。就拿我代理的一个婚姻案件的二审来说，他主要的诉求是想把孩子的抚养权争夺回来。虽然在我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也跟他进行了释明，在二审阶段，作为男方，作为父亲，想把孩子争夺回来是有很大难度的，并且也存在着一定的败诉的风险。但是我们的当事人这种执着也更多的打动了我。我将他一审的所有的案卷进行综合分析，特别是他前期对于孩子整理的成长日记，我是每个字每一篇都在认真的研究，以期找到更多的有利于实现我的当事人的一些诉求的证据。但是呢，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二审法院最终仍然是判决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么在这种时候，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位爸爸的心情，同时呢，在面对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我也是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比如说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固然是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母亲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最终呢，这个当事人也接受了这样一个审判的结果，但是从我内心来讲，还是有那么多的遗憾，没有为这位父亲争夺回他对孩子的抚养权。 任何一个职业都需要不断的学习补充自己，律师更是如此，能者居上，弱者淘汰。马秋颖告诉记者，特别是在北京这样一个政治中心的大都市，懂得处理案件当中的关系和信息，以及把握好法官和委托人相处，是每个律师首先要掌握的能力。同样，团队的协作也是不容忽视的。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法律呢也是不断的是在变化的。那么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法律或者是有所修改的时候，我们都要及时的进行补充、充电、学习。那么北京市律协呢也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学习的一些机会，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有经验的律师的讲解，能够使得我们及时的补充自己的知识。另外呢，大兴区的律协也非常重视我们律师的培训工作，也多次，比如说今年呢，会针对于民法总则这一部分给我们做了及时的讲解和补充。此外呢，我觉得律师除了对于法律相关知识的学习以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只有这种综合的全面的这种素质的培养呢，才能够使得我们在接触案件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去融会贯通。所以呢，平常我也会读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一些书籍，来更好的使自己能够探究到当事人的内心，能更好的为解决案件呢做好这种准备。每一个律师呢都不是单兵作战的，就拿我们京广律师事务所来说，我们就是一个团结的这样的一个集体。那每当我们在实际案件当中有一些把握不准或者是一些新型案件，我们会及时的去组织大家共同的探讨学习，找到最优的解决方案，来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建设法治中国依然需要大量的年轻律师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对于年轻律师，马秋颖也提出了一些实质性的建议和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素养。 首先呢，作为一个法律人，作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夯实的法律基础，这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律师的门槛呢，就是要通过国家的统一的司法考试，所以这一块儿我们的年轻朋友们肯定是不缺的。那除此之外，如果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社会阅历以及这个案件处理的实际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做律师不是对法条的法理的生搬硬套，而是能够真正的面对还原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法律问题，给他们提出对策。所以呢，我们要注重平常的生活经验的积累，同时呢，也要大量的去接触一些案例。那我建议年轻的律师在实习阶段能够更多的去处理一些实际的案件，在这种案件的磨练当中，能够使得我们提炼出自己的风格和处理案件的路径。 截至目前，马秋颖已办理30多起案件。在面对不同阶层、不同岗位的当事人，马秋颖始终不忘初心，并表示在今后的律师生涯中也将一如既往地保持诚心、耐心、责任心，为当事人提供一切帮助，也为法治中国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国家19大也刚刚召开不久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依法治国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立法工作的大步前进，需要我们的审判工作的不断提升，我们作为律师的这个作用呢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看一个国家的法治进程，要看他律师在这个国家法治工作当中的一个地位。那么可以说，我们现在作为律师这个群体呢，我们的作用是日渐凸显的，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现在刚刚执行的刑事全覆盖当中，也体现了律师的作用。那么我们将继续的是以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己任，做一名合格的律师，为我们国家的法治进程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也让我深知这个方向呢是任重而道远的。那我想我在未来的这个职业过程中，同样的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更好的去帮助我的当事人解决他们的法律困惑。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张赞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